我以为那个危险派对应该挺 危险，危险， 对啊，挺危险的。结果一听，怎么是这么一首怎么说呢？ 甜甜蜜蜜对唱情 歌， 但是那在 那这也我觉得能表达出我们今天要对大家的一种感情，就是年终年末了嘛， 啊， 大家一起来听点小甜歌， 感受到我们俩的热情了啊，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抢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对话十年2021 vs 2019将正式开启了， 是的， 已经提前跟大家预热了2天了，包括还有好多的小耳朵来投票啊，跟我们写下了自己2011年的故事，2021年的故事等等。从今天开始，我们又要开始到了早音乐秀，从去年就延续的传统，年末的狂欢。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次呢，真的就是以温情为主啊。今天呢，我们今天呢。刚才呢，这个鲫鱼过来的时候问我，今天咱们的歌就全部都是今年的吗？当然是。哎呀呀，不好意思， 你这秋冬 是， 你注意一下我们的调音台，很贵的好吗？ 当然是啊，因为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要对今年这一年来做一个大盘点，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去年盘点完以后，以为今年疫情就会过去了嘛，对吧？结果今年呢，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努力的，在生活着，对不对啊？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华语金曲20年的回顾，很多的标志着青春过往旋律的故事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回顾了。而今年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岁末特别企划再度来袭，对话十年华语乐坛 vs 2021，我们将跟大家一起从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的板块当中，今年我们播过的257首新歌当中，甄选出2021华语乐坛的10大优选新歌。同时呢，也将回顾大家在10年前的一些故事，收集10年前的一些金曲，所以明天的节目就将是2011年的大盘点了。 是， 我们也对精心制作了一个音频的小单元。哦，太感动了！我今天早上一路听出来，一路飙泪。 咱们这两天就是各种提前就先把活都干了，然后就先下去了。 对， 可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一会儿呢就进入到今天的2011的全年的金曲大回顾了。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哎，一看 PD 就已经被冻得嘴瓢了。今天要进入的是2021年的优选新歌。 啊、我刚刚说的是啥？我说的2011吗？ 对呀、啊，你被冻透了，好吧？ 破嘴啊！这是。 确实，今天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5度啊，把我们的 PD 的嘴都冻住了。 坏了，冻坏了 啊！但今天的天空还是非常晴朗的，大气透明度良好。午后呢，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6.2度，所以户外阳光下还是有暖暖的感觉。 对。 但是夜间呢，在这个晴空的辐射作用下，气温将会快速的下降。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5度左右，昼夜温差很大，提醒大家要继续做好保暖的工作。 对，但明天呢，依然是一个晴天的控场，不过受到了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风比较大，气温稍有下滑。预计的最高气温呢4度左右，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外出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风保暖。另外呢，空气还是比较干燥的，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今天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这个风比较大，但是温度也不是很冷啊。 你自己站出去试试。风寒效应可真的不是开玩笑啊。 好了，这是说的玩的。但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个比较让人伤感的消息。 我们的签到排行榜依然在系统维护当中，大家可以稍稍等2天哈，我们争取在元旦那天成功再重新点上大家的名字。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非常简单，而且这2天呢大家已经刷了好久了，我们呢就是让热度飘一会儿，今天来做一个收官的大集合，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今天早安音乐秀发布20首黄金单曲，诚邀各位前来选出华语乐坛的优选新歌。这一年你的听歌报告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来早秀速速分享吧。 哎，如果是你用各样的一些音乐播放平台，比如说咪咕呀、网易云呀、QQ 啊，你都会收到一个年度的听歌的歌单，对不对？ 是，这2天有好多朋友在发朋友圈，而且在群里面各种各样的去分享哈。比如说特别好玩的，我就收到了一个说，你所在的城市北京市最常听的曲风是摇滚，身在北京却偏爱爵士，就知道你是不同的人 啊。是吗？你偏爱爵士吗？ 就我的听歌报告可能生成出来就听爵士的比较多，因为我不是跳 swing 嘛。 对。 所以有好多的歌曲都是爵士音乐。 果然，你看来你很不一般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小耳朵们就更不一般了，因为今天的这份歌单， 将是我们跟小耳朵一起来选出的，对不对啊？ 嗯，是的。那么到年终岁末了，今年依然是有来自早安音乐秀的温情陪伴。在上周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在这一年当中，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当中播出的257首新歌当中，我们结合了歌曲的播出频次以及我们特邀974的 DJ 团来共同投票选出了20首优选作品，现在已经发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提前两天邀请大家来投票了。那今天刚听到还没有收到的各位朋友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十年，记得都是大写的这种十啊，一横一竖的十啊。 对，发了阿拉伯数字收不着，你就赶快再换成汉字。 对十年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我们这次的20首优选作品包括试听链接已经全部都给大家贴进去了，大家可以选出你喜欢的歌，是多选题啊，所以我们会在最后一天2021年12月31号是的，来看看哪十首歌曲被大家票选到了前面。 对，同时呢，今天呢，我们就回顾一下2021年这一整年。你不光可以把你最好的、你觉得最好听的歌曲来发给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回顾一下这一年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世界。来听到的是马赛克今年的新歌《刷新这世界》。 不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你要离我远点。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10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的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人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了。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好听是好听，但是这条片花是做给明天的。 就像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被改成了明天的，你到底是多想回到2011？ 大家现在重新刷新一遍啊！今天我们应该是2021年你的年度听歌报告。我在想，2011年 那个时候应该 你也想不起来你的年度听歌报告了吧？应该有那么几首金曲你是想得起来的，对吧？哎， 听歌记忆，明天我们也将坐上时光机，和大家一起通过音乐来回顾一下啊！ 是怪我啊！ 有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虽然 PD 打错了，但是大家成功 get 到了啊！2021年的特殊时刻，小雨王雨腾特别可爱，给我们发过来自己的听歌报告。7月23号，你连续听歌133分钟，早上5点21分，你还在听张国荣的《风继续吹》。他说，这一天难道是生日那天没有收到礼物在忧伤吗？我居然听了2个多小时的音乐。 是，然后呢，这个今年呢，在我的听歌报告当中，不出所料啊，有一首歌曲呢，就是有那么多歌我听过很多次以上，但是我听过全年最多的一首歌曲是《点月》。 点月，对对对，你知道我们就是 DJ 每一年生成年度听歌报告都很奇怪，大家就比如说你的口味是爵士或者摇滚或者怎么样，我们每次打出来之后，就是你的听歌口味成谜， 口味成谜， 就什么都听。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我今年就是生成我的听歌报告以后，他们说我发现在你听完Turtle Shuffle 之后又听了爱人错过，请问你是怎么做到一秒切换音乐风格的？整个云村大概也只有你会这样听歌吧。 整个云村我也这样听歌呀。云村怎么这样啊？我以为这个话只是针对我的，就跟你也这么说。 他们有一些模板就让你觉得好像你是特殊被照顾的那一个，但其实他们跟谁都这么说。 是是是，但是这么说啊，我们跟小耳朵们说话呢就很真心，就是我们真的是为大家一秒切歌，对不对啊？就今天你要听到的全部都是在2021年出现过的歌曲，好不好啊？ 是的，因为很多人会抱怨嘛，说啊，现在新歌越来越不好听了，还是以前的老歌耐听。但其实是现在发的歌越来越多了，听歌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了，没有人做这个大海捞猪的工作，把这些精彩的好听的歌曲来重新翻出来给大家一起听一听。 那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人又开始要进行这个捞猪的工作 了，是吧？我们是匠人精神就在今天节目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哎，是了啊，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2021年你听过那些好歌和你那些温暖的故事。来看一下日新语文说，温艺昕的一路生花真是太温暖了，听完整个身心都暖洋洋的，这算是我2021年的充电歌曲啊。 哎，是的啊，我看到了今年还有像 A Star 摸摸给我们贴过来了自己的听歌报告，2021年年度挚爱歌手孙燕姿，与你相伴了2小时38分，听了我也很想他，我怀念的超快感，完美的一天，遇见等等等等呢。燕姿迷，那你应该对这次片花当中静瑜的那段分享特别感同身受吧。 哎呀，还非要拉一个自己的这个同哎，但你别说啊，那年你说到这个你当时去签售会的现场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听众也在现场本身，记得吗？ 对， 我当时觉得都快穿越了。 对，就太巧了，天哪，他那天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问你，哎，你也是在某某某 对 某天某个上午什么某某那场吗？对吧？ 对对对，就是当时就是只是在高雄那边办过一场， 是， 所以肯定就是那一场。他发照片过来，我大概都能判断他在哪个位置。 是，你看，就是不同的人在这个生命当中的某一刻相会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温暖。而很多人也会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和我们曾经度过非常尴尬又温暖的4分钟5分钟吧。 哎，没错。今年我的听歌报告当中还有春天，你最喜欢的歌就是这一首《Leave the Door Open》。 为你留门。 If you smoke, what you smoke? I got the haze. Purple haze. And if you're hungry, girl, I got fillets. Oh, baby, don't keep me waiting. There's so much love we could be making. I'm talking kissing, cuddling, rose petals in the bathtub, girl, it's jumping, it's bubbling. 感谢大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都为早音乐秀鱼鸟组合留门， 想要个家 什么烂梗，你会给我 我就知道你的破梗一定要给你破掉。 是，但这首歌曲我们俩当时那个中文版唱完以后，好多人，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耳朵是倒过来了，但那段时间我只要听这个歌我就想唱中文版，有没有啊？ 是，而且我们也成功把这首歌曲在早秀推红了， 太偏了啊。 哎，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2021年度听歌报告。最近的很多的听歌的软件都已经自动生成了你的听歌报告， 是 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当中还有在微信群当中来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居然这一年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有的时候你看大数据真的会记录你的很多的记忆，比如像我这个里面写的是春天你最爱的就是这刚刚放出的这首 Leave the Door Open。 夏天最爱的是忙，是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我在早秀当中也放过啊，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秋天最爱的是呼吸决定，范乐团的。冬天最爱的是 Linkin Park 的 In the End，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跟那个人一起唱过是吧？ 因为我跟王威唱这首歌，但是我不会，我太紧张了，那单曲循环了不知道多少遍， 好几遍。你以后跟我唱的时候也拿出这个精神来，好不好？ 哎，所以他给我的评论就是：你四季的听歌节奏阶梯上升，猜你今年应该是明亮且温暖的啊、哦！这几个词治愈到了， 这个听起来感觉特别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小耳朵真的，如果我们俩都算口味成迷的话，我们的小耳朵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你很难掌握住他们的这种感受。周周啊，他说呢，下半年听的最多的是《爱人错过》和416女团戏腔唱的《探窗》 啊， 这两首歌有什么关系吗？感觉，那 我刚刚 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哈？ 我刚刚说我有一秒切换风格嘛？雨佳 NG 说，静瑜你不是一个人，他们对谁都这么说啊。他说我发现啊，雨佳今年在听完《大风吹》之后，又听了 R&B All Night，所以你是怎么做到一秒切换风格的呢？那应该是早秀，我们两个都 K 了这两首歌吧？ 对，而且早秀今年推出了非常好、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而且像这首歌曲呢，当天一上榜在早安热流行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哇，这首歌怎么太好听了啊？ 哎，没错，这首歌曲也同样出现了在这一次2021我们给大家的20首优选新歌当中。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10年就可以收到这20首优选作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当中的最佳吧。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7:3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这个非常暖心的狗粮早餐，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小耳朵太可爱了。他们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现在的音乐早餐逐渐狗粮化。 但”但说实话，就是人的心境不一样，就是到岁末的最后几天，听到这样的东西， 嗯， 老夫竟然有点热泪盈眶之感。 特别是好久没有听到小情歌了啊！这首歌曲因为版权问题呢，现在我们也只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live 的版本啊。嗯，期待着苏打绿也可以像梅梅一样 自己再重新翻录一遍， 对啊，让我们可以早日再听到这些伴随着青春回忆的歌。 是，大家不要忘记啊，这除了这个这两天我们的早秀有特别的节目和特别安排之外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的融媒传播行动现在也是全面铺开了哈。 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即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还有我们的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惊喜得好礼，有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你拿。每一年跨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惊喜福利的活动啊，那么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来和我们一起跨年。 是这么实惠啊，那静瑜咱们开会呗， 年终福利会也不能错过。 现在一点都吓不住你了啊，开会都不是个事儿了是不是、啊、 开会为什么要吓到我呢？开会难道不是过来领福利吗？ 啊，是咱们北广听友们啊，现在呢人保直销车险的福利来了，如果你的爱车刚好是这个到期未投保的话，赶紧来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回复一下北广，也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广，就能够参与到年终的福利会的活动了啊。 是投保满额呢就送你年终换新礼包、精致洗车、精致打蜡等等的，而且还是 N 次一起送啊、嗯、另外呢还有机会获得免费的 4S 店保养、代班验车、车内空气净化等更多的服务。记住去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北京人保财险，回复北广就可以了。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2021年你的年度听歌报告。哎呦，今天大家真的是异彩纷呈啊、嗯、就这么多的听歌报告唰都扔到我面前，我感觉有种这种老师判卷子有点改不过来的感觉啊。 哎，是的，收到了还有挺多有意思的，比如像何小思说2021年听歌1000多首、110多个小时，年度歌手周杰伦，年度歌单来自郭顶的我们俩、 嗯、 他们与早音乐秀共同陪伴我每天度过的3小时早晚高峰。 嗯，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手啊，不是所有的吉普都要 Jeep 说，我听最多的歌曲竟然是一首钢琴曲《哄睡神曲》。你看啊，他第一首《欢乐颂》，第二，玛丽有只小羊羔，三名红山象，都是儿歌来的啊。 对，但是有非常专一钟情的朋友，像、Q Masto， 这应该是这么念吗？他的名字有点奇怪。他说我20年前的歌单也就这样，我打开一看，20年前的歌单是怎样的呢？2021年度挚爱歌手王菲，听的前几首歌啊，《百年孤寂》、《怀念》、《红豆》、《影子》、《暧昧》，这确实20多年前应该也是这样。 还真的是，所以有的朋友呢，就是可能真的很喜欢听老歌啊。 嗯， 所以呢，在就是不一样的 时间当中。节目你一定不能错过。 对，明天我们是全部都放2011年的歌曲嘛、 嗯、 而且呢这个这一年呢不光是歌曲，还会把你的回忆拉满，对不对哈？ 哎，是的，要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一年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你喜欢的歌曲，包括现在怎么样了呢、 嗯、 来感悟一下这10年的变化。 是，所以呢今天呢不妨把你的年度歌单告诉我们，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生成的话，那就挑一首你这一年听的最多的歌曲来告诉我们，为什么都可以哈、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这应该也是我今年听了好多遍的歌曲吧， 听了超多遍、哦、我们来听到的是回春丹乐队这首港风十足的初恋。 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 的感觉飘上你，可爱的一个错误， 唱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我都不隐瞒，还不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远离我远点。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10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地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人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的。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听到梦幻联动了吗？哎，刚刚这段片花当中用的这个结尾的电乐，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回春丹乐队的《初恋》。 我们还 call back 上了，是吧？ 那我没有人家 call back 的狠。我刚刚还在跟 PD 分享，我说在追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好事成双组合嘛，这次我们的片花也用了他们的一些部分。 是 他们当时第一个作品，就是比较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爱人错过》。结尾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魔幻现实的那个大家追逐的戏，用的音乐是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所以他们在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叫《披星戴月的想你》。哎，然后用的音乐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你是在说顺口溜吗？但是我要跟大家来突出的一点是，刚才说到的这两首告五人乐队的作品呢，都是今年2021年发布的新曲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来。 爱人错过不是？ 不是吗？ 对。 我记得怎么是 呢？严谨，严谨。 我严谨，你给我严谨的搜一下哈。 我给你严谨的查一查。 来，我们先看看其他人的啊。太子说呢，2021年我的年度歌单基本都是抖音上的热歌，从音乐软件上听到的反而少，所以也没有办法统计哪首歌曲听的比较多。不过今年呢，非常喜欢的 Who 乐队当中的音乐，摇滚和呼麦的结合，让人听了感觉犹如奔跑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对，听起来你就是这个很符合咱们北京今年的这个听歌风格，很摇滚是吧？ 是的。那今年还应该再听一听一些冰雪的歌曲啊。但是还有昨天的时候有个 QQ 的这个年度报告，会给你分享一下你干饭的时候就中午12点左右会喜欢听什么歌。然后刚刚呢王子分享说，大发现，干饭的时候我居然特别喜欢听唐朝乐队的国际歌。这首歌是我的精神食粮。哎， 这个 干饭的时候听国际歌，就吃的那叫一个热血沸腾呀，是吧？ 对呀、啊，你为什么会在中午喜欢听这首歌呢？ 是，另外呢，这个糖糖说，我年度听歌报告竟然是周杰伦夜，这个没什么可竟然的。 对， 你知道今年尤其是那个就是 Apple Music 用户的话， 嗯， 就是因为里面有周董的完整的歌曲的版权嘛，但其他的一些人的歌曲反而没有，所以今年呢，一看前五十首，大概有40多首都是周杰伦的歌曲啊。 嗯，好了，快让我来严谨一下 啊，严谨一下， 披星戴月的想你是2018年发行的歌曲， 哦、 爱人错过是2019年发行的歌曲， 合着没有一首是2021年。 当然，你这张口就来，我就想这两首这么好听的歌，如果是今年发行的，怎么可能不在我们的2021年度优选歌单当中呢？ 你就这么 对不对？ 你就这么有底气吗？ 那当然了， 就每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都囊括其中了吗？ 就即使我们不在，也在下面的257首歌曲里，我们把所 有 的歌单都给贴上了。 好了 啊，因为这次选出这20首啊，我们是结合了在节目当中的播出频次，还有包括我们974 DJ 团来优选的。当然，听歌品味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品味嘛，所以不见得我们选出来的就是好听的，或者说觉得啊今年最棒的20首歌。但我们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来跟我们一起来选出2021早安热流行的10大优选新歌。 哎，是的，所以呢，赶快来到我们早安预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回复一下 十年， 哎，没错，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份优选歌单来跟我们一起选一选了。如果其中有一些歌你没听过，没关系，今天早安乐秀也帮你安排上了。那么我们没有安排上的呢，在我们的推送当中也都已经贴上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大热单曲啊，在我们早秀当中也听过多次了，我们来听到的是 John Mayer 带来的 New Light， 有点浓浓的 City Pop 或者是 New Pop 当中的曲风，来感受一下。 I'm the boy in your other phone, lighting up inside your drawer at home, all alone, pushing 40 in the friend zone. We talk and then you walk away every day. Oh, you don't think twice about me, and maybe you're right to doubt me, but if you give me just one night, you're gonna see me in a new 这么好听的啊？ 哎，今年还是有好听的歌啊！今年的好听的歌都出现在早音乐秀里。 是，我们来听到的是 John Mayer 带来的 New Light。刚才呢，有个朋友说，我觉得他说有点道理，说今年的软件呢上面的歌曲不能反映我的情况， 嗯， 因为我整天都在听 FM 974当中给我播的歌曲。但你们也没有办法直接生成歌的 ，no， 这不就是来了？ 哎，是的，哎，我们今天就真的是人工生成啊， 人工生成 没有这个大数据生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能反映出来这一年当中做这个大海捞珠的工作， 嗯， 帮大家把这一年当中发布的这么多首新歌挑选出，我们觉得在节目当中播放频次比较多的，以及974 DJ 来共同优选出的这20首歌曲，已经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十年”两个字，就会收到我们精选出的这20首。歌单来选出你的心中所爱，嗯，前十名就是我们和大家共同票选出的2021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 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上次好像说过这个剧啊， 对， 毛晓彤和杨乐领衔主演的跨年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你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吗？ 嗯， 就是我的 CP 二搭了，哎，就是这种开心的感觉啊！12月31号下午5点半，一样将会全国公映。那这一次前段时间我们分享的是杨丞琳来为电影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曲， 对， 上映的时间点也非常的贴合故事的剧情。这部影片呢，主要讲述了在跨年夜当天独在异乡打拼的男女主因为一场活动相识相爱， 嗯， 并在努力奋斗当中安守自己初心的故事。 哎，这么看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跨年夜应该给听众来做一场活动， 你知道带大家一起去看以年为单位的恋爱是吗？ 是，这样的话万一大家这个不落俗套的成了一对呢，对吧？ 跨年夜我们有大声喊新年好，而跨年的当天的早上12月31号，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揭晓我们共同票选出的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 哎，是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今年我非常喜欢的宝藏女歌手来自魏如萱带来的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也榜上有名哦，快来投票吧。 Sunday, Monday

Morning Time。 好听的早安快跑，但我的头呢？ 啊，你的头啊？ 要我的头呢？ 怎么形容呢？大概就是即使断头也不愿意跑吧。 哎呀，就是我这个制作怎么就没有把头放出来？哎，但是反正大家还是听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躯干部分。 哎，关注到的还是苏炳添。 哎，对对对对，是是是，还是整个把他的这个过程放了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励志哈。我觉得年终呢，让大家走心一波。那提前放出预告，明天呢在回顾2011的时候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刘翔。 哎，是。那么在今年呢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些感人的瞬间，包括一些给我们带来过感动的运动员，在年底 PD 都会带大家一起去回顾。 哎， 不过呢也要说一下，且听且珍惜哈，因为到明年 PD 就彻底不跑了啊，彻底躺平。就是红三三白杆杆，大家一起躺板板。 哎呀，你这首歌你刚才说好不唱的，怎么又唱出来了？好，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呢？你这首歌是不是也今年新定出来的？ 就最近比较火吧，只能这么说。 来听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今天早安乐秀发布20首黄金单曲，诚邀各位前来选出华语乐坛的优选新歌。这一年你的听歌报告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来早秀速速分享吧。 今天大佐有一种急急如律令的感觉，有没有？ 把时间都留给大家，让大家过来投票啊！这一次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已经推送给大家，我们通过今年的播出频次以及特邀 DJ 团投票选出的20首优选作品，来让大家一起票选出前十名的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现在来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十年就能收到这一份歌单了。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在当时 Listen to One 当中听到的这首金曲，来自于 FIR 菲尔乐团带来的钻石之心。 这一段白鸽流淌的血热，那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一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都不野蛮还不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你要离我远点。 早安月球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 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十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地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人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2021怎么没有好歌啊？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哎，所以我们也在说嘛，不是说现在没有好歌了，而是说现在发歌的渠道多了啊，发歌的歌手也多了，不像以前我们每年就等着那几位大歌手出歌。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歌曲涌现出来之后，通过电台播放，通过大家去各种播放器，包括短视频平台，也是一个预热的渠道啊。 对， 所以呢，没有人来做这个大海捞珠的工作，我们就来邀请各位小耳朵们跟我们一起来大海捞珍珠。 珍珠珍珠啊！刚才有人说你们海里面捞出珠。 我们也捞不动啊，是吧？ 是需要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所以在年终岁末呢，早音乐秀推出了特别企划“对话十年2021 vs 2011”，来延续去年年末的时候20年的华语金曲带给大家的感动。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大家参与到年终岁末的这三期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听一听2021年的这些新歌。那明天再一起回顾一下2011年的老歌。最后一天来共同揭晓我们一起票选出来的2021年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 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今天整个两个小时当中放的歌曲全部都是2021年的新歌。所以呢，刚才莎莎小水草说，我的年度歌曲是一首古典钢琴曲《六月船歌》，所以你们可以放一首周杰伦的《琴商》吗？因为周杰伦的《琴商》就是根据《六月船歌》改编的。 嗯， 知道我们俩这么爱放周杰伦的人，为什么今年 实在是贴不上？ 你问问他是吧？ 你问他去年是不是12月份的时候说自己要发新歌，这一年就被他混过去了， 对啊， 简直就像今年的早安快跑一样啊，就是划水划过去的。 也不能这么说，年末这不是还重播了一下吗？就像周董的歌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点都不少，甚至很多，对吧？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的听歌报告真的特别可爱啊！刚刚有一个朋友过来跟我们发布说，真的，如果不是听歌报告帮我记录的话，我都想不到我的歌单里居然还有这么一首《我害怕鬼》。你还记得那首歌吗？ 我不太记得，我记得你特别会唱，是吧？ 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 哎呦，太可 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你跟老 K 差不多啊，老 K 说，我今年主要是在《鬼吹灯》啊，《盗墓笔记》当中来完成了一年的这个怎么说听歌的工作啊。但是刚才有人说到了，就是今年一年当中呢，好像听到的一些大歌手或者老歌手的歌曲，他们发歌的单曲量比较少，但是呢，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还是有人发现了这首宝藏的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如愿》。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呀。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迎冬奥贺新春，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重磅回归，国内一线的指挥名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和李彪等，将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团的交响乐团， 以及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以及北京交响乐团等10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携手诸位国内的知名艺术家，为您接连带来10场音乐盛宴以及呢新年的音乐盛宴，请大家来关注一下。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丁鱼。 哎，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热情，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10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热流行。今天呢，刚才呢，我们说到一个怎么说呢，失踪的人口，就是周董周杰伦，对不对啊？但是呢 是第九个，你别看了， 是啊，是第九个啊。好，对，就这样的啊。你干嘛老说的这个把场外信息给说出去啊？ 就感觉你这已经语无伦次，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啊。失踪人口周杰伦，但今年还有很多的华语乐坛失踪人口，他们在憋大招。 哎呀，气死我了。但是我跟你说啊，接下来这一位真的是一位憋大招，而且呢这次他是在央视做宣传，在央视做宣传的歌曲什么排名、 我觉得应该跟我们974的排名差不多吧。 对， 你看这不我们974紧接着早安热流行就安排上了吗？李宇春的新歌《银河中的星星》被央视报道出来了。因为这首歌呢跟春春以前的歌比较起来是非常温暖有力量的，就像歌名写的，好像一个人站在无边无垠的银河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明亮的星星指引着方向一样，给人希望和力量。 哎，是的，为什么让央视做宣传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在整个现在当下都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需要一些正能量的内容来让我们继续充满希望。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银河中的星星》，来自于李宇春。 星火照亮整个山海错落，山海才如此磅礴，奔腾着。3颗4颗青春点燃袅袅人间烟火，人间才如此鲜活，灿烂热爱着。满天的星 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才如此恩泽，开出花朵，三颗四颗信念滚烫，没收生命之梗，生命才如此执着，用力追求着满天的星星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 好听，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歌曲《银河中的星星》，好像跟他之前那个风格还略有区别哈。 哎，是的，我觉得春春特别适合唱这种治愈人心的歌曲，就比如说像之前的就是雪让我那么快乐，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和你一样 啊？是吗？ 嗯，对。 啊，这 第一首歌是冬天快乐， 啊、 第二首是和你一样， 对啊，对啊，冬天快乐， 这是两首歌呀。 是啊，我说这首歌曲好像不是你说的那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确实啊，给我们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而今天的歌曲呢，很多歌曲其实在今年放到当下来看，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些。当然，很多朋友刚才推荐的一些歌曲，今天还没有被我们播放出来，因为呢，它的榜单的顺位太高了，它很有可能会入选后天的榜单当中啊。 哎，是的，会在我们这一次的年终岁末盘点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这次早安音乐秀也是又在岁末推出了特别企划，对话十年2021 vs 2011，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票选出华语乐坛的十大优选新歌。我们也是结合这一年在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就是给大家固定的来推介华语乐坛的一些新歌，还有热门好歌当中的一些歌曲当中优选出了20首作品。我们是结合了歌曲的播出频次，还有特邀了我们97次的 DJ 团，这个工作非常的繁重哈。上周已经全部结束了，这20首新歌全部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有 推送。现在来回复一下十年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20首歌的歌单，包括试听的链接。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听听之后慎重投出你的一票。 对对，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2021你的年度听歌报告，而在后天呢我们会发布我们早秀所有人小耳朵和我们一起来发布的这个年度的十首金曲的年度报告哈。 嗯，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选择。Horizon 说，近几年呢已经从主动选歌改到了被动听歌了。 被动听歌。 但是眼前一亮的是831的一个乐队啊，有一种年轻五月天的感觉，大家可以听听，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本年度最爱听的歌曲啊。 哎，是的，好多人在今年发现了一些宝藏的歌手哈，比如说像一开始有朋友说啊，今年听的最多的一个乐队推荐给大家，这是 My Player 的建议，说叫夏日入侵企划，很不错哦。哎，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宝藏的乐队。当然还有三月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我今年听的最多的居然是京剧做工。票友啊， 是早起兔子说2021年听的最多的是周深的歌呀。 嗯， 从早学老放周深的歌曲、啊、 哎，可以看一下，因为这次我们在推送当中给大家附上了257首歌曲的完整歌单。 嗯， 我觉得周深应该是入榜率最多的一个吧，就是他的好多的新歌全部都在里面了。 嗯，还有一些人呢比较喜欢老歌，欧若拉呢今年的年度听歌报告说他以父之名单曲循环了不知道多久哈。 嗯， 另外北京老耳也说经典流行的歌曲歌词打动人心，歌曲呢是沁人心脾，我觉得就歌曲当中就是这样。昨天我看到那个我的那个歌单报告当中说，你最早听的一首歌曲是1930年的歌曲。 哦， 你穿越回来 老灵魂 80年前，对吧？ 嗯。 但是我整个的听歌的风格最后给我定义是17岁还是20岁 啊？ 对，差不多。 天哪，我是38岁、 啊， 这是发生了什么？ 他这么一个我定义吧，我觉得哎也把我说老了一些啊。 嗯，但你看我们这不都是固定生成的歌单嘛，对吧？所以生出来把 PD 说老了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18岁说老了一些、啊， 是啊。 但是像 LXD 他说没有固定的听歌 APP 可以生成年度歌单，那我自己手动生成一下吧。 手动。 我还在想，哎，怎么手动生成呢？他说我的年度歌单应该就是《早安音乐秀》《中国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带你出发》《娱乐最王牌》。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在今年的歌单当中一定听过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可能在你刚才说到的好几个节目当中都有播过啊。 嗯，来自沈以诚的《情书》。 醉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好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拉力是你要怎么留得住。 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要离我远点。 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漫天飞雪的日子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长度10年的和音乐有关的回忆或者遗憾的故事，就请告诉我们这些故事、这首歌曲，任性大声的告诉我们吧。12月30号，早安音乐秀，回到2011。我们等你。 这一路人都梦见什么了？又哭又笑的。 我的梦里全是你。 我也是。 哎，这个片花呢是留给明天的啊，明天我们会回忆一下2011，而今天呢，我们还是在2021的时间和氛围当中来打转转哈。 哎，同时也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2022，还有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北京冬奥会，太期待了。 哎，是的， 一起向未来，我们已经唱了很长时间了啊，那也距离北京冬奥会的开幕时间越来越近了，各种相关的文旅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当中。 嗯， 比如说今天咱们的早秀文艺组要带大家看到的就是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的相关活动。 哎，这次活动呢是从明年的1月6号到2月18号，将奉送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整体的内容包括了表演、视觉艺术、电影展映以及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当然这次呢艺术节呢是力求跨界破圈，是为观众带来这种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啊。 对，如何跨圈破界呢？跨界破圈的话，我们这歌曲当中啊，比如说就有像《冰雪奇缘》《Let It Go》，还有《琵琶独奏冬之韵》等等冬奥主题的舞台。 嗯， 那么还有《茉莉花》和《图兰朵》等展现中西艺术隔空对话的内容。而在魅力中国的板块当中呢，则将国内精品剧目在线上线下轮番上演。多彩世界的板块则是以国际精品剧目为主，比如说像《莲狮子》《卡门》《茶花女》《贝多芬》等国外的佳作将会以高清放映的形式相继亮相。所以在这次活动当中，大家既可以感受到多方文化的交融相知，也可以感受到来自冰雪的独到乐趣，这也是一个遛娃、闲逛、谈恋爱、赏美景的好去处啊。 你要这么说破圈跨界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榜上有名了，是我们俩非常喜欢的江海家 AGA 带来的 City Pop。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 City Pop， 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 City Pop，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永斗。But I'm used to lonely， 明天让你好好唱，好不好？ 你这样的男孩机怎么不跟着我一起唱？ 因为我准备收官了。哎，你这个人，这样明天呢，让你好好唱，唱到你回忆当中那些歌曲啊。我觉得能够用一种曲风命名一首歌曲 ，AJA 呢，充分的把这种城市当中人们那种疏离以及呢特别温暖的感觉，同时并驾齐驱的唱了出来哈。 哎，是，那也今天借由这样的节目，我们来捞一捞哈，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些歌曲，比如说这首歌现在目前在这20首优选新歌当中排名是最后一位的，但是我跟 PD 真的是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如果你也觉得好听，可以来投他一票啊。我们这次的华语乐坛的2021年的年末的巨献对话十年，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从2021回到2011。那今天是做了一个2021的新歌的一些回顾，那明天我们将会坐上时光机，来跟着音乐一起穿越回2011，来回望一下十年前你经历的那些故事，你听过的那些歌。 对，所以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不妨赶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早音乐的花园当中来回复一下十年，找到这篇投票帖就可以在底下来记录下你的点点滴滴和感动。最后一首歌曲呢，前两天其实我们放过，来自于李健的 Marina 马琳娜。李健还是那么的 好听，好听，好听， 带着他的声音穿越而来，对不对？ 想要给他投票吗？来回复一下十年。 好了，那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喽！ 明天见，明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有非常精彩的带大家一起坐上时光机穿回2011的感动。 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浓郁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金鱼。 哎，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热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十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